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你好，我是 Albert。盼终会团聚就是我们这个疫情当中一个新版本的主题曲。你好，我们由现在开始一直到12点都会团聚了。咁亦都等到啦，边时阿佳哥吓，坚哥你哋好，唉，我哋两个都可以翻晒嚟啦。咁我哋一共最多咧嘅人数咧限聚令咧就系三个人。咁但系咧去到星期四啊，星期四咧就可以四个人啦，系啦，四个啦。咁终于都可以等到啦，可以叫做团聚啦。咁如果有啲空间嘅，可以隔住四个人一台，四人一台得八个人都得啦。咁最重要咧就系话咧，廿一号之后咧，好多都开放，除咗食嘢啦，咁啊一啲最主要就系一啲户外嘅活动。睇下天气夹唔夹先。而家系廿一度，湿度75%啦。而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咧介乎喺20至25度，而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最紧要啦，星期二咧大致多云。本周中咧间中，本周中嘅中期咧有几阵骤雨，而本周后期咧就天色好转啦，日间炎热嘅。所谓后期啊，星期四五都当后期啦。希望到时天朗气清啦，大家就可以去户外嗰度咧活动下。我期待咗好耐啦，因为喺疫情当中真系少咗好多阳光空气，好就少咗好多，尽量争取啦。由现在到12点，一共有3小时，我坚持坚哥会将这些中英文所有阳光空气的歌，清新愉快的歌，大家一起分享。捡下歌书先，因为这歌书里面就会 mark 住很多朋友，有时经过平台点唱那些我们没办法做完的，有时即是将这些少少嘅数据喺度，呢啲经验啊，同埋呢啲记忆咧，就集中咗啦。啊，有好多时啲人都想听下呢啲歌播，咁我就记住。唱翻啲许冠杰嘅歌先，搵啲大家都识嘅，你都一定识噶啦。因为只歌就叫做《知音梦里寻》啊。我哋而家开始进入梦中，搵知音，你系咪？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星星会明白我心，早知恋爱尽怜悯，谁料此际被情困，想依人空抱憾，春色醉人夜已深，吉他轻奏别离魂，明谁为谁泪难禁，叹息知音梦里寻，乱我心思想透神，旧爱竟贪新，断断那堪风阵阵，凄怨线谁问，街灯已残月暗昏，远色空寄热情吻，徒自追索绿云鬓，叹息知音梦里寻， 心思想求神，旧爱竟贪新，长断那堪风阵阵，凄怨善谁问？街灯已残月暗昏，远色空寄热情吻，徒自追索绿云鬓，但识痴音梦里寻，但识痴音梦里 许冠杰的歌叫做《知音梦里寻》，跟住我哋当然有呢几个礼拜，好多个礼拜啦，呢两个月都系邓家天使咧，就用男声女声几好啊，可以分可以合唱。女声唱嘅歌咧，好清新嘅，我中意听。 系啦，咁啊，既然限聚令都开始咧，诶，到终点啦，咁啊，开始解放咗少少咧，咁啊，咁咧。發現咧，其實呢個郵寄服務咧都開始如常翻啦。 係咩？係咩？ 係啊，因為之前其實係有段時間 好耐都收唔到信。 係啦，咁啊，希望咧就都為各位嘅郵差叔叔打打氣啦。希望我哋俾其他人嘅心意咧，你快啲幫我哋傳遞到去啦。咁我揀嚟呢首咧就係王菲嘅《郵差》啊。 哦、oh, ，OK， 我以為你話給自己一封情書添， 唔使寄。 直到细雪飞下来，躲进远处深海，甚至两脚走不动，先想到离开。直到你说不会来，直到我说。这反而相信我，你是千代算我是长街，怕一出一到彼此瓦解，看着蝴蝶扑不过天涯，谁又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最后一双脚也尽尘埃，望着虚无心来不及拆开里面完美的世界。来不及拆开里面原 是长街，开一出一道彼此瓦解，看着蝴蝶扑不过天涯，唯用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最后一相隔也尽尘埃，来不及拆开里面完美的世界， 王菲的歌叫做 邮差， 好听啊！ 系啊，我觉得好衬咧。今日呢个天气， 点解 有少少凉啦？ 哦， 系啊，我有少少风啦，嗰种感觉。 佢嗰度讲到落千堆雪添， 系啊。 咁其实都系比喻嚟嘅，即系话，你系千堆雪，我系长街啊嘛。 系啊， 即系你落冚住我嗰度，咁但系一齐用，融为一体啊！写得好好嘅只歌嚟，好中意，我都有录过。 是的，你有整隻碟都是王菲的歌的， 很喜欢她的歌，但用吉他弹呢是另外一种感觉的，即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同意。那这些歌呢，我下午回来之前都想想，哇，虽然呢是限令或者是疫情当中很多时候都困在家，但是呢就反而多了时间给我们找回一些我哋其实识嘅歌，以前少年时代开始咧，系好中意嘅歌，即系坚哥，你譬如你做职业啦，咁好多时候你弹咧，弹咗无数咁多歌，咁但系有啲时候咧，系自己一啲点讲咧，系私人嘅歌，即系所谓咩咧，就是、私人上簿啊，唔系私人嘅歌书，即系梗有一本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做职业嘅时候咧，你未必要弹噶， 系啊， 嗰个歌手唔唱你，咪冇得弹咯。我就可能太多，我细个嘅时候咧，少年时代啦，咁咪开始听歌咧，就听嗰啲，即系我已经去到 B G S 嗰啲年代啦。咁就 Beatles 系我之前嗰啲嘅，咁但系当然我都识晒啦。因为 B G S 咧好多咧有啲好似听过，但系又唔系好熟嗰啲啦，从来冇机会唱。我竟然呢啲歌我以前日日听嘅。点解喺个同学屋企？佢有一只碟，佢有个 HiFi， 我哋冇噶嘛，咁啊去佢屋企咯，放学就去佢屋企听，听来听去都系嗰几只碟，都够噶，够皮噶。咁其中一只咧就系 Best of Bee Gees， 即系 Bee Gees 嘅精选碟，黄色嘅，好记得，日日都见住。里面咧有一只叫做放假假期，哇，正啊呢只！而家啱啦，今日放紧假啊嘛。是不是是复活节假期啦，大家玩得好开心啦，听日都还是系啊。所以呢仲可以玩多日或者多咗自己私人嘅时间。呢个叫做 holiday， 哇，真系只听个名啦已经。咁佢歌里面嘅讲好似少年时代好鍾意玩嗰啲嘢啦，放假做咩咁啊，周围走囉，掟下石落啲水度啊，好无谓啊。亦都好无聊，呢个先至系真真正正我哋喺啦片水啊，即系乜都系。咁啊，好簡單，因為佢三兄弟咧就喺澳洲，即移咗民去澳洲長大都係咁。咁所以 B G S 嘅呢只舊歌咧，我好有印象，不過從來未喺度唱過嘅，叫做 Holiday。 Who you're a holiday? Such a holiday.Ooh, you're a holiday, such a holiday. It's something I think's worthwhile if the puppet makes you smile. If not, then you're throwing stones, throwing stones, throwing stones. Ooh, it's a funny game.Don't believe that is all the same. Can't take what life's just said.

送给大家黄兴平的《想你亲口说爱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话，在玛丽医院复诊的超过3000名头四波疫情的新冠康复者当中，少于3%出现长新冠症状，低于世卫估算的1-2%。建议将治疗轻症患者的指定诊所转为治疗长新冠患者。孔凡毅说，本港长新冠水平较全球低，是由于头四波疫情的病人要入院，如果病情转差，医生会及早用药，令到长新冠较少出现。虽然第五波疫情之下不少人居家检疫，但是相信大部分人已经接种疫苗，加上奥密克戎较温和，不少人没有病征或者轻症，相信出现长新冠的比例较少。孔凡毅建议市民在康复之后的头几个星期多休息和做轻度运动，大部分人在3个月之后完全康复，如果12个星期之后仍然未痊愈，就应该求医。石塘咀山道一栋大厦的住宅单位起火，目前火势受控，5人受伤，全部清醒，其中3人送往玛丽医院。警方在傍晚的6点接报，现场是叶昌大厦，火警之中2男3女受伤。网上流传片段显示，大厦一个单位一度火光熊熊，冒出大量浓烟，楼上单位外墙熏黑，消防架起云梯灌救。英国首相约翰逊今个星期出访印度，以加强与新德里的安全联系。约翰逊星期四将会访问印度古吉拉特邦，预计会宣布对英国和印度关键行业的重大投资，以及在科学、卫生和技术方面的新合作。翌日就会前往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聚焦国防和贸易领域。约翰逊在出访之前说，印度作为主要经济力量和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是英国高度重视的战略伙伴。此行将会关注对两国人民真正重要的事，包括创造就业、经济增长、能源安全和国防。以色列警方再在耶路撒冷旧城区阿克萨清真寺一带与巴勒斯坦民众冲突，至少10名巴人受伤，以色列警方拘捕3人。报道说，以色列警方向寺外的巴勒斯坦民众发射催泪气体，并临时封闭通往清真寺的道路。以色列警方说，行动是为了让部分犹太人进入清真寺附近范围参观，强调犹太人享有在该处活动的自由，警方亦都未有进入清真寺内。以色列警方日前亦都在清真寺附近与巴勒斯坦民众冲突，超过150名巴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多云，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 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是泳儿，现在疫情虽然很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哪吒天不怕地不怕，连海龙王都唔怕， 但系总有一件事令到佢苦恼，呢样就系孤独啦。 香港舞蹈团喺疫情期间创作全新演出《一个人的哪吒》，有请艺术总监杨云涛介绍这个表达孤独和爱的舞蹈表演，到底在构思的时候怎样反映这份始于爱终于爱的想法呢？ 在这次的创作里面是表达一种关于哪吒这个人物的一种孤独的感觉。作为我们一个个人来讲，成长孤独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其实坦白讲，大家都在这里经历着这个疫情，我正正就是拿了这种感觉，想做些东西但是又做不到，尤其是排舞，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停，那我就将我自己这种心境就摆到下去的。因应这一种方式，我都调整了我这个哪吒的一种表达人。艺术创作最重要就是一种很真实的一种面对自己。虽然是探讨的这个孤独，但是其实我在这个创作过程之中反而是 feel 到一种大家之间的团结。虽然我们见不到面，但是我们日日在线上面开会，我又觉得很有趣。其实原来做一个孤独的题材反而令到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近了的，虽然不可以见面。所以我都可以在这里想鼓励大家，其实即是希望在明天。 全新舞蹈剧场《一个人的哪吒》，6月10号文化中心大剧院， 详情请浏览香港舞蹈团网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去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已难入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夙愿偿，满庭花处处开得许多香。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事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眼前秋天到，已难入暖房。朝朝平谷西，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夙愿偿。满庭花处处开得许多香。 钟声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已能入暖房，朝朝苹果夕，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夙愿偿，满庭花处处开得许多香。 时间到了9:41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 Albert。 当然我们还有 Vince 和坚哥，我们所有我们记忆中的歌都会尽量筛选翻出来，找翻出来，沧海遗珠也好，或者耳熟能详也好，我们都会继续同你分享。刚才那些歌呢叫做兰花草，是我哋嘅中国大文豪胡适嘅词啊，佢其实有首诗先嘅，然后咧就后来将个谱上去，成为咗呢一首《兰花草》。其实有啲歌咧，我希望可以你哋贴住个收音机，好近咁听，或者戴住个 headphone 听，都会好舒服噶。好似跟住呢一只，越近越好，《Close to You》。 Why do birds?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leaving, just like me. Do you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broade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did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light in your hair, a goodStarlight in your eyes so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light in your head, a cool starlight in your eyes are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To you,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to you. Carpenter 算名作啦，我谂香港嘅乐迷最熟嘅 Carpenters。所以佢哋 Lady Got Those Were the Days 同埋 Yesterday Once More 啊 ，Close to You 啊呢啲啦，即系都系我哋成长嘅一部分。唔知点解听极都唔厌嘅呢啲歌， 系啊，好好听啊！ 尤其 Close to You 咧，我好中意呢只歌嘅作者。我介绍呢个人俾你识，不过而家已经年纪好大噶啦。佢叫 Bert Bacharach， 即系佢咧，当然作歌多嘅人都好多。但他做很多歌，但是很有型的那些歌，而且永远都不会觉得拗，即不会说、哎、那个年代，譬如他是七十年代的时候作很多歌，那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你如果你有时候听回有些哇，这些是一听就知道很旧的，但他那些真的很有型的，好像这一只好像很多的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又譬如我很喜欢有一只歌叫 Elfie What is all about Elvie？ 好有型嘅佢嗰啲歌，嗰啲Dionne Warwick 嗰啲歌大部分都系佢作嘅。嗰啲 Do you know the way the San Jose？ 嗰啲咧，你首先咧得啲哒哒哒哒哒哒，哇好多嘅，全部都好有型嘅歌啊！咁啊，慢慢发掘下。咁啊，第阵时我介绍多啲俾你。除咗 Carpenters， 咁啊，跟住你呢只歌咧又系好大路嘅。咁啊，以前我都唔知噶，我细个唱呢只歌嘅时候咧，要系揸住民歌，哇！喺绿草如茵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系咪好正咧？系咪啊？即系好似去旅行咁啊！但系其实大个咗少少，睇下咦啲歌词点解咁嘅？讲佢原来就讲咧有一个人咧，即系佢幻想希望可以翻到自己屋企。佢屋企咧就係綠草如茵嘅，好好開心嘅，又有爸爸媽媽，又有自己中意嘅 Mary 啊咁喺度。原來佢咧就係在囚人士，咁所以咧佢喺度發夢嘅啫，咁啊喺度掛住我幾時可以出去啦。等於我哋疫情咧幾年咧，我哋成日都係咁樣諗。我成日都系谂住绿草如茵噶， 系啊， 好耐冇去，星期四可以去啦。我 你肯定谂住滑雪添啦。 滑雪我就少，我中意去香港打波多。咁、我真系谂住已经星期四嚟紧啦，系我嘅开放嘅日子。 即系去行下啲草坯都好啊。 系啦，踩落嗰啲声音咧都唔同嘅。咁当然呢只歌啦，亦都顺便送埋俾即系我知道一路有人收听紧嘅。就是一些在囚人士啦，咁我哋电台有个节目咧就叫做《万千宠爱》，咁啊做得好多年，好成功，即系专系俾在囚人士听嘅。咁啊叶韵贤即系都真系劳苦功高，咁呢只歌就送俾大家，送俾所有一啲呢排困咗好耐，真系要放监啦。星期四开始，希望可以去多啲阳光空气啦。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The old hometown looks the same as I step down from the train, and there to meet me is my mama and papa. Down the road I look, and there is Mary, hair of gold.And lips like cherries is good to touch 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Yes, they all come to meet me, arms reaching, smiling sweetly. It's good to touch 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The old house, it's still standing, though the paint is cracked and dry. And there's an old oak tree that I used to play on. Down the lane I walk with my sweet Mary, hair of gold and lips like cherries is good to touch on 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Then I wake and look around me. The four grey walls that surround me. And I realized that yes, I was only dreaming. For there's a garden, there's a sad old battery. On and on, we walk at daybreak. Again, I'll touch 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Yes, they all shade of that oak tree as they lay me beneath 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系啊，咁咧，虽然而家就系发梦，但系好快会有个日子翻去自己老家嗰度。跟爸爸妈妈和 Mary 一起再次重温昔日的情怀了。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我选来这一首都是一首应该是不是算文歌呢？ A Lover's Concerto、 当然是、A Lover's Concerto， 你知不知道原本是什么歌呢？ 主要自己是知道， 当然知 道、啊、原本就是 因为你弹钢琴嘛，是咩？原本是咩？ 3062470。 你竟然有个咁嘅答案啊！ 我知道你梗系想话话小步舞曲啦。 系啊，系、啊，原本系3024300，呢个不过呢只歌一定系先过3024300啦。 系啊，系啊，讲笑啫。 系啦，系啊，好玩、啊。 系 G 大调嘅小步舞曲。 系啦、啊，系大师啊，巴哈嘅作品。 系啊。我哋细个一定要学嘅， 一定要啊！第几级啊？钢琴第几级？ 二级到啦。 二级又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弹下几下嚟听下得唔得？ 我好见佢喺嗰度。真的不记得了， 梗系唔记得啦， 背唔到啊！真系， 已经系 如果睇住份谱就弹到。 系啦，即系我谂都系两三级嗰啲。 唔系，因为系我自己衰啫，即系我细个咧已经系好习惯咧，将一啲旋律咧自己配个 chord 乱咁弹啊，即系可能净系要个 melody 咁，但系嘅左手可能就已经唔系跟住谱咁样。 我想问咧，你以前嗰啲钢琴老师咧，系咪可以完全唔准你弹流行曲嘅？ 系， 即系你会闹嘅。如果你自己弹， 不会俾佢知咯、 哦， 系啊，因为他哋觉得那些不是正统嘢， 一定要跟谱， 系啊，就算你就喺教会都是嘅，即系做司琴咧、哦、都要跟一些谱，系啊， 一定要咁 弹。咁但系我都是那些少少坏孩子咁啦，最中意自己 improvisation、嗯。 而家咧，我谂即系我哋全行的钢琴师咧，都是坏孩子嚟， 系， 如果唔系做不到，好坦白讲，如果你系弹净系弹古典跟谱，你点做？做不到，做不到啫！流行音乐完全不得。咁当然啦，而家我哋嗰啲谱犀利啦，见过，即系唔知边个发明简谱嘅第一样嘢。第二咧，又唔知边个发明 chord chart 呢样嘢， 方便啲咯， 方便到 K 型啊！如果你冇， 你都可以 冇啊！你冇可能啊！如果你全部跟谱嘅嘢，我叫你话你写整份谱嚟写死你， 真系啊！系有种方便， 同埋最紧要就系随时转 key 啊！ 系 呢个系即系冇得顶嘅，冇得顶吓！古典音乐系冇得搞。即係一定要寫咩 key 就咩 key， 份譜反而規限咗你轉 key， 規限咗三 chord 嗰啲仲方便， 咪方便好多百倍啊！唉、哎，唱歌都係啫，其實睇好坦白講，對我嚟講，音樂都係無分國界，咁誒唔應該話，誒、哎、我係聽邊種音樂咧就係正統，邊種音樂咧就係即係偏咗偏門，係啊，流行音樂就係流行音樂。古典音乐就是古典音乐，咁当然好多呢啲原理乐曲嘅即系所有呢啲原理咧都系有致， 古典音乐嚟嘅，咁然后一路演变啦，演变到而家咁，喂，演变到 A Lover's Concerto， 用民歌形式，用钢琴弹 ，OK， 一个爱的协奏曲。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birds high up on the trees serenade the clouds with the melodies. Oh, how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Tree, serenade the flowers with the melody. Oh, see, there beyond the hill, the bright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magic from above, make this day for us just to fall in love.Again, you love me, and that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表示，两个成组都将会在轨飞行六个月，并且首次实现在轨成组轮换。六名航天员将会共同在轨驻留五到十日，航天员系统面临更加严峻挑战。俄罗斯要求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守军投降的最后通牒期限届满。據報烏克蘭士兵未有投降跡象，俄方說所有繼續抵抗的人都會被殲滅。烏克蘭表示烏軍仍在戰鬥。總統澤連斯基早前說，如果馬里烏波爾最後一批烏軍士兵被殺，烏俄將會無法談判。

想自藏，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意难。 你好，时间到了10:10，以前靓歌再重聚会继续，由而家到12:00，一样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欧瑞强，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坚哥。Vince 系 on piano， 阿坚哥 on keyboard。我哋听歌都好似呢只歌一样，由细听到大，有好多歌。我哋由细长大，亦都好多朋友。我哋都系听呢啲歌大哦。歌名叫做《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喺个长大嘅过程当中，我哋遇到好多好多嘅靓歌。睇你咩年纪啦。阿 Vince 就话遇到呢一首。 连绵于灵感也生活里，寒枝骨落满地叶黄蝶，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变深。 智慧是沉淀精髓，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 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嗯，系啊，我曾经将佢嗰个奖改咗做个唱字。 你先嘅，你先过首歌嘅。 先过嘅，系啊。嗰只歌咧，我哋嗰个唔系一只歌，系一个 节目啊， 一个电视嘅特辑。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筹嚟揾翻，有一共有15集，全部都系一啲大家耳熟能详或者好熟嘅。有巨星啦，有我哋行里边嘅歌手啦，做嘉宾，即系你讲啦，譬如许冠杰啊、林子祥啊，哇，全部谭咏麟啊，全部都有。 系， 因为每人做一集嘅嘉宾，咁啊喺里边咧，就除咗倾偈，一路倾一路唱，咁啊我就做主持啦，咁啊又同佢哋一齐唱啦，咁啊好开心嘅。咁啊而家见到啊呢啲老友咧，就全部有啲啊各散东西，有啲去咗中国大陆嘅。不断发展，发展得好好添。李克勤又有啦，即系喺个特辑里边咧，就叫做《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我觉得好值得睇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好多嘅节目啦，就算我哋即系而家电台节目咧，我哋都会加音效啊，唱歌。但系咧，唯独是你嘅节目咧，系完全咧系零音效。 我哋同佢哋讲明噶，嗱，而家咧我哋因为唔喺录音室做嘅。大部分都是譬如林子祥去的学校啦，去个中学的学校嗰坐在一班房度唱。咁啊，阿伦咧同谭咏麟就去球场，又去一路食云吞面一路唱。咁阿姐啊，汪明荃咧，我哋去佢个即系排舞室嗰度啊。 系啊。 每人都唔同，每人都唔同。啊，叶丽仪咧就诶就喺个天棚嗰度。我觉得真系好荣幸。而且真的好感恩可以做咗。因为如果你唔做呢，绝对唔知点可能再搵返呢一啲即係咁经典嘅人物。去一起倾偈，一起唱，完全部唱嘅。搵个 clip mic 夹住就唱啦，冇音效㗎，冇㗎，乜都冇，乜都冇。乜都冇。咁啊 Vince 又帮咗好多集啦。有时候我做弹吉他就得啦，譬如 Lam 嗰啲就唔使啦。有啲咧就要阿 Vince 喺边揾个电琴咁样咯，系逗住少少。但主要都系好似好倾偈咁样，随时唱啦。咁但系佢哋，我最感恩咧就系佢哋冇一个人反对，全部都唱咯唱咯，好唔紧要啊。即系好似即刻，全部都好唔使练嘅。 原音啊， 原音噶，好原音噶，所以好难得。咁啊，你头先嘅歌令我谂起一只好旧好旧，我都未出世嘅歌啦。一个三几年30年代有一出电影咧，就叫做 The Great Wars， 啊，即系讲一啲即系古典嘅歌曲嘅电影啦。咁里边有只歌咧，即系我都好细个演唱。咁The Great Wars 咧就即系中文咧就当时亦叫翠堤春晓，好靓嘅一个名。当然主题曲大家应该可能会听过，就系当我哋年轻嘅时候。又系衬翻你头先嗰只歌嘅意思啦，叫做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that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Sweet song of spring with sun, and music was never so g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and held me close to your heart. We laughed then, we cried then came the time to part. When songs of spring are sung, remember that morning in May. Remember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电影叫做《The Great Wars》，真系伟大的华尔兹，所以一定是三拍的，所以呢只主题歌都是三拍。多谢阿 Vince 咧演绎得咁好，有时我好喜欢啲三拍歌，但系我又唔中意即系齐七七嘣七七嘣七七咁嘅。咁啊，但系将三拍咧变成咗一个抒情流畅嘅华尔兹版本。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跟住阿 Vince， 系 三几年嘅歌，大家都唔知即系唔知你有冇听过呢、這个叫《认识弹》。咁但系即系歌海浩瀚，亦都嗰个时间歌嘅时间嘅历史长廊咧，实在真系好长好阔。我哋做我谂一路做到永远呢个节目咧，都唔会唱得晒啲歌嘅。 系啊，同埋有时就算可能几个星期之前唱完啦，你无端啲心血来潮又会好想听啊呢首歌咁样。 系噶，经常都会有啲歌弹出嚟嘅，弹咗出嚟系咩歌啊？ 今日咧弹咗个情人出嚟。 情人？你啊，梗系你又唔系情窦初开啊？吓咁啊，不过都算啦，后生女应该有呢啲突然其来嘅思维嘅。 你首 Beyond 嘅情人啦。 OK。 再度暗中拖累，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虚，盼望你别再让我像背负太深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自罪。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 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后会共你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现已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人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 之后有我有一段情，我都有吴恩音的旧曲，姚敏作曲，我们有一个新的粤语版本，小凤姐徐小凤的粤语版，向雪怀作词。梦回梦醒也未绝，痛苦说给谁听？每一颗心里都会有未忘记的一段情。为何又说起这段情？我的心已经平静。你不必多说，心未变，话已已经不动听。夜阑人静，月为清，愿留梦中不愿醒。今晚的星为谁照？梦里第一一声声，若然上欠一世情，这一生究竟谁定？说心中的我当重要，从来没有一些凭证。这首歌呢，就原曲当然是一首国语歌，很多很多的大歌星都演绎过。原本原唱呢就是吴恩音，当然在四五十年代已经在上海流行的一首《我有一段情》。我们这个徐小凤唱的粤语版本叫做 都是我有一段情，这段情是由向雪怀写出歌词。新闻后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石塘咀山道一栋大厦有单位起火，火警在晚上八点几救熄，四人吸入浓烟送院，其中一名女子送院的时候昏迷，其余伤者清醒。现场是叶昌大厦，警方傍晚近六点接报有单位起火，网上片段显示其中一个单位火光红红，冒出大量浓烟，楼上单位的外墙熏黑，消防架起云梯灌救，火警之中一男三女不适，送往玛丽医院。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说，除了防疫抗疫之外，同时亦都要思考疫后重建的工作，而且明天就可以行动。梁振英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很多香港的经济合作伙伴已经取消隔离措施，质疑本港的商会、专业团体、贸发局、旅发局和政府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到外国推广香港，讲解香港和国家的发展情况。另外，梁振英说，一些所谓移民的人士，包括持 BNO 护照到英国的人，事实上他们不是移民，而是移居，由香港搬屋去到外国。他说从未听过这些人将香港特区护照或者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交还特区政府，反映他们不想放弃香港的身份，希望留一条后路。他认为只要将香港的政治问题处理好，香港的发展空间很大。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说，中美应该通过对话打破两国关系当前的僵冷局面。秦刚在哈佛中国论坛开幕式视像致辞，指出中美关系面临严峻复杂局面，误解误判的乌云在聚集，所謂新冷戰的堅兵在凝結，雙方要展開更廣泛、深入、坦誠和開放的交流對話，用事實真相和真理的力量，打破誤解、偏見固化成的所謂一般常識，打破冥頑不化的政治正確，打破當前不符合兩國利益、背離兩國民意的僵冷局面。秦刚出席大熊猫抵美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又说，中美在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取得可喜成绩，大熊猫从五十年前的几百只增加至目前一千八百多只，证明中美携手努力可以办成有利于世界的大事。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星期日凌晨，警方说超过200人在一间短期出租物业参加派对，很多是未成年人，期间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见到有人从窗户跳下逃生，多人被送往医院，至少11人中枪，两名男子其后伤重不治。警方说枪手在室内发射多达50发子弹，报道指现场发现步枪和手枪的弹壳，目前不清楚疑犯的下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多云，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打疫苗预防感染这个概念都仲有啲误区。这个 Omicron 是势不可挡嘅，你打两针三针都会感染，个作用系你感染咗之后唔会有重症同死亡咯。咁所以而家卫生署做嗰啲嘢，其实就系希望保护翻你未打针嗰啲学童，直到你一日真系希望你真系会回心转意去打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孙仔啊，系呢度就系你嫲嫲我同爷爷以前住嘅地方啦。 筲箕湾明华大厦。 系啊，而家要重建啊，嫲嫲都好唔舍得啊，话晒都住咗几廿年啦，好多回忆噶嘛。 嫲嫲唔紧要噶，我同你上呢一个网站啊。 吓、啊，细说明华。 细说明华社区记录项目其实是香港房屋协会、情寻香港、狮子头文化工作室以及龙泉基金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在明华大厦第二期重建展开之前，以文字、影像等等的方式去记录这个六十年代兴建的公共房屋。原来明华大厦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原来它是区内的第一个公共房屋。当时其实是叫做筲箕湾新村，后来就决定以房协创办人之一何明华会督的名字就命名做明华大厦的。4月25号我们是推出细说明华这个网页，是会有一些珍贵相片、居民访问、导赏短片、专题文章等等的。透过和旧居民的访谈，我们都听到很多关于明华大厦的一些生活的点滴，很希望将来在个网页和各样的活动和大家去继续分享的。在疫情情况许可之下，我们都希望会陆续有导赏和社区展览等等的活动的。而我们在旧单位里面，我们会搜寻一些值得保留的文物，希望将来在一个展览馆里面可以陈列出来。 唔该晒情寻香港的创办人温佐治。4月25号开始，细说明华网站就会运作的了。嫲嫲，到时我陪你一起回味明华大厦。 好啊，乖孙。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心早已坚信，以后路向是人定，自信心火般赤红，不信命。为理想倾出至诚，不怕路满是泥泞，路纵多崎岖，靠坚毅路能平。遇困境都可笑迎，不畏惧与天争胜。遇困境全力拼，踏前程。都冇挫败彷徨，亦都唔会有永远嘅天清气朗。就算从前曾经困入围墙，就算过去有好多灰心障茫，为住目标继续努力去闯，跌倒都可以再起身奔往。虽然几经风霜，但系如果能够坚持唔改变自己嘅志向，就算有几多苦楚都可以担当。遇困境都可笑迎，不畏惧 与天真诚，与困境全力拼，搭前程。 互励互勉，一定可以冲破困难；凭着爱，一定可以高峰再上。 与困境都可笑迎，不畏惧与天争胜。与困境全力拼，搭前程。 风中飞翔，向理想飞翔，让内心的炽热光向海阔天空飞往。 搭前程，搭前程。 希望大家都会排除万难。哎，我已经经过了很多 ups and downs。哎，我们已经可以见到曙光，而且呢是前途光明。希望这一只励志的歌会给你一种充满了经历的感觉。睇下钟10:40，我是欧瑞强。我们有 Vince on piano 弹着靓的一个九尺的 Steinway 钢琴。哇，真的羡慕你了。啊，你又好啦，可以有弹咗一个咁靓嘅琴啊！咁啊，当然我哋啲吉他咧就诶平就平啲，不过咧都会有一种亲切嘅感觉。最重要咧就系、是、个琴同你都有感觉噶。你弹嗰啲琴咧，会唔会爱上咗佢？ 都系。 有冇试过？即系想买佢翻屋企？ 咁我知道太贵㗎嘛，所以我就冇呢个念头嘅。咁我希望佢有一日呢可能劈咗喺后栏，我自己執返佢。买就一定冇钱买。 好大步喎，点样執返。 哇，呢个系咁啊，我都想執啊。我起码而家呢就真系攞咗返去当床瞓都抵啊。你有冇瞓过一张床呢系几百万嘅。你就吓、啊，你又试下将呢个琴拎翻屋企瞓啦。 几 百万？系啊，你冇理由有一张床贵到咁噶，系咪啊？所以，不过唔紧要，乐器贵并不等于啲歌一定好听噶，最紧要系你自己，嗬、啊。 系，送俾大家一首叶倩文嘅《完全是你》。 在某一天，曾是生命无助，尘俗世界孤单中偶遇你，重活那日像潮水般涌向给我，从未有过这么多。我已看见苍生中快乐的我，不管一天你的爱有离错，我会想起你这双炽热眼泪，曾让我放任和自我，请拥抱我如风轻吻我，即使终于没结果，不需永远和不需一切给我，我已说感激太多，完全是你风中歌唱，长路中照亮，令我敢飞向夕阳，完全是你，我可感到天真的往年，能在你臂内重遇上。 完全是你呢首，唔好意思，呢首系是你。 原因你系诗歌嚟嘅， 系呢首系是你，系冇 sorry 啊。 是你，跟住我想揾一首咧，都唔知道会唔会冷门咧。咁英文歌咧，我就好中意嘅。我记得以前我哋朝头早做节目咧都会播，但系播得最多个咧就系黄昏嘅时间咧，我嘅师兄，大家都好熟悉嘅 DJ 伍嘉廉。伍嘉廉有个节目就叫做黄昏的旋律，或者叫做黄金的旋律，即是两期的都是他。他很喜欢播一只歌叫做 Fallen。原曲呢那个组合叫做 LeBlanc 和 Carr。LeBlanc 是作曲的。那那只歌叫 Fallen， 其实他讲的就是 Fallen in Love， 即是堕入爱河。点知呢只歌交了给郑国江老师之后呢 ,Fallen 跌紧落嚟有啲乜嘢啊，原来就是秋天的枯叶，歌名叫做《落叶季节》。 叶已悄悄落，泪也悄悄落，青春的她心里寂寞。叶已偏偏落，又似我失落，风中飘飘走到直落，情如风里意，彼此的心也是无托，怎不冲破心中隔膜，伴我悄悄堕，伴我悄悄堕，瑟瑟秋风添上寂寞，踏过了破叶，踏过了枯叶， 心中的他凄怨落寞，回头一望，今天的他美丽如昨，可惜心态始终冷漠。愉快是配我，恨怨是配我，欢欣悲哀原亦有段落。春天秋天的美，不厌分厚薄。追忆轻轻心中脱落难自觉，只想跟你冲开隔膜。难自觉，轻轻一笑，冲开隔膜，找紧快乐。 原本唱的是威震乐队落叶归节。现在虽然是又来到夏天啦，落叶归节还未来的，不过我有时都挺开心啊。这前那几天呢，有几天真的好像秋天，即可能不是因为冻啊或者凉啊，而是凉凉地就是爽啊。突然间啲湿度唔知点解咁低，而家湿度系76%都唔算太高嘅，都系好爽嘅啲天气。即系今年嘅天气真系相当之唔错，尤其喺放假嘅时候啦，就晒我哋啦吓。呢几日大家出去玩啦，都好开心啦。21度嘅气温，咦凉凉地噃，湿度76%。今日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大致多云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0至25度。都好舒服嘅， 送俾大家一首《我说过要你快乐》。 你讲啫， 唱到你哋快乐。 我希望系，希望大家都系。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即使伤心了一次。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去到往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埋藏深处。今天生活似写意，我一次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负义，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改写了剧情，无言地漂泊。我说过要你。一生开心的感觉，原谅我，原谅我，求原谅我。今日我还有去多许多故事，当中一位女主角与你又 些相似，消逝了，才敢磨灭许多往事，得不到的一些爱，却永远漫长心住。今天生活似写意，我也似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我说过要你快乐，让我担当失恋的主角。该写了剧情，无言地漂泊。我说过要你快乐，换你一生开心的感觉。 我说过要你快乐，好像是吴国敬。 是啊， 啊好嘢，我啲记性都唔差。 犀利啊！ 啊，敬唔知喺边咧，而家好耐冇见佢。跟住呢只歌咧，就系一只就 Beatles 嘅歌啦。一讲起 Beatles， 哇，梗系好熟啦。好似 Yesterday 啊、Hey Jude 啊、Let It Be 啊，哇，讲极都讲唔完。但系喺呢个披头四嘅宝库里边咧，有一只歌咧，好偏门下，我非常喜欢，特别钟情。佢都好少擺喺呢啲精選碟度出現，永遠都揾唔到。但亦都有其他人，譬如 Diana Ross 啊，都翻唱過。歌名就叫做《我會》，I will。Who knows how long I've loved you? You know I love you still. Will I wait a lonely lifetime?If you want me to, I will. For if I ever saw you, I didn't catch your name. But it never really mattered. I will always feel the same. Love you forever.Forever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Love you whenever we're together. Love you when we're apart. And when at last I find you, your song will fill the air. Sing it loud so I can hear you.And you know I will. Love you forever.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Love you whenever we're together. Love you when we're apart. And when at last I find you, your song will fill the air. Sing it loud so I can hear you. Make it easyTo be near you for the things you do and do you to me, and you know I will. I will. 如果会唔会再唱呢只歌啦？

盼温暖，可稍作停留下休息于山臂间，给我一点妄想。 我点解会记得呢？就因为我第一次听呢个歌咧，佢竟然系第一次演出听到佢唱，即系同我一齐， 佢首本名曲 系啊，哇，好听啊！我话即系我嗰阵我第一次听，真系，但系我觉得非常好听。咁讲起巴黎铁塔咧，就当然系旅游胜地啦，当然亦都系好多失恋嘅，即系。嘅 theme 啊，即系写啲失恋歌啊、故事啊嘅一个景点嚟。唔知点解原本喺嗰度好浪漫啊嘛，咁但系一个反差咧就系喺嗰度好失落。或者翻去嘅时候就谂起当年同佢去游巴黎嘅时候嘅一种情景，令我谂起一只歌。本来一只英文歌，我当年年纪都尚轻，但系填词人孝星啦、林孝星啦写到一只。哇！我而家睇翻都系真系失落于唔系巴黎铁塔，一个失落于灰色玉楼呢、这个 building 呢个建筑物，唔知喺边，可能喺佢心中一定系好灰色嘅，因为我好少唱到一只歌或者欣赏得只咁灰色，形容得咁好、咁投入嘅歌。多谢林孝星。呢、这个原本都系我揀出嚟嘅，录咗黑胶唱片嘅时候，因为我最中意嘅英文歌之一叫做《What Is a Youth》，电影《殉情记》罗文嘉与朱丽叶嘅主题曲，亦都有呢个中文版本，当年嘅《灰色玉楼》。 月色依旧，含笑若羞。光辉永久，轻照玉楼，不愿小忧。月色依旧，人却渐幽，像守候。时光于一刹空间飞走。一夜间，落叶片野，意料到老了一些，春天到深秋。远望处处难再感受，空虚的是我拥有，远雾也要为我苦透。秋风中在颤抖，几多个年头，几多串愁，过一个年头，过一串愁，月明下往事已再现八九，往 惜一切过错已经退后，欲留上我独处永伴四周，不会识强接受，未得挥走尽去烦忧，空空两手痴对欲留，心内愧羞，大江东流，日似流斗，流光后，人生的一切终须分手。 春何价 ？What is youth？ 灰色玉楼，11:20啦。 拣嚟呢一首咧，好好听嘅首歌，叫做《微妙的三角》。 歌叫《奇妙的三角》啦，就是当年咧，啊 ，sorry， 微妙的三角，咁系当年嘅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剧，因为好兴广播剧有主题曲噶嘛，咁呢个主题曲咧就有周启生作曲嘅，咁我揾咗佢家姐周小君唱，咁后来何嘉丽都有再唱嘅《微妙的三角》。咁呢个剧咧就阿岑海伦啊，呢啲你哋唔识嘅名字，当年即系一啲好兴小说，咁亦都系好出名嘅一个作曲嘅，即系作一个作者。岑海伦嘅作原著咧叫做《祝福他》，咁系改编咗之后咧就成咗一个广播剧主题曲。咁如果你讲起主题曲，我谂起另外一首都系广播剧主题曲，张德兰原唱嘅。咁当然呢只歌当年都系十大金曲嚟，歌名叫做《茫茫路》。 缘分似大海飘荡，谁明白内心有路途？时间洗刷不去往事，有恨怨怎倾诉？缘分半弄中失落，寻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心里困倦，无限痛心烦恼。茫茫路，我梦也尽，难后退，应该点算好？亦有他带着我走，前路会点，不需知道。缘分半弄中失落，寻求目标我迷途。人未老，只觉心里困倦，无限痛心烦恼。 星星，但几何会落地？ 想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抓紧你。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呼吸。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雪了满地，在心里清晰。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录得三位数。新增个案包括446宗核酸检测同301宗快测阳性。医管局话，过去24小时有24名患者喺公立医院离世，年龄由55到105岁。滞后情报死亡个案5宗，年龄由70到86岁。卫生防护中心话，已经同医管局同教育局演练复课后一旦爆发疫情的应对情况。又预计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人流增多，疫情可能反弹。另外，医管局早前录得15宗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儿童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报告，有严重个案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医管局提醒家长留意子女的康复情况，又说最有效预防是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上海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4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其中21000多宗无症状感染。上海市举行疫情发布会，表示新增无症状感染者中，大部分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在风险人群中发现的阳性感染者比例正是下降。发布会强调，努力用最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人群中发现的阳性感染者比例正是下降。发布会强调，努力用最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地当局定出要在星期三前实现目标，要求加快病毒检测，并将阳性患者尽快送到检疫中心。当局又发布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落实闭环管理，有力有序有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以色列警方再在耶路撒冷旧城区阿克萨清真寺一带与巴勒斯坦民众冲突，至少10名巴人受伤，以色列警方拘捕3人。报道说，以色列警方向寺外的巴勒斯坦民众发射催泪气体，并临时封闭通往清真寺的道路。以色列警方说，行动是为了给部分犹太人进入清真寺附近范围参观，强调犹太人享有在该处活动的自由，警方亦未有进入清真寺内。以色列警方日前亦在清真寺附近与巴勒斯坦民众冲突，超过150名巴人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多云，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 这首是 Danny 陈百强第一只的英文歌叫 The First Love， 所以他改了第一次的初恋。张眼看目前没有一些可比那天，每日与他相见都欢笑，太快乐，我愿留住每一天。春季雨绵绵，在那街边，让雨水轻轻浅。如谁施舍打我心都甜，好比爱神的小箭。情愿任他自然，内恋会源源不断，旧的梦才远，又有新的梦来源，但初恋偏惹怀念。此际念从前，度过多少欢欣昨天， 怒恨爱恋偏偏多变，这快乐背后藏着了凄酸。相对再无言，若有交通定会倾诉没完，两颗心想不可以相连，相见又如不见。情缘任它自然，爱恋会源源不断，无的梦才完，又有新的梦来源，但初恋便也怀念。爱恋会源源不断，旧的梦才完，又有新的梦来源，但初恋便也怀缅。 Have you in my life? When I look back on this day, I'll look and see your face.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 me. In my dreams I always see you soared above the sky.Feel the sky within my reach, and I always will remember all the strength you gave to me. Your love make me through. Oh, I want to hold to you.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 me. In my dreams, I always see you so.In my dreams, I always see the sky. In my heart, I'll always be a place for you. Nothing more than feelings, trying to forget my feelings of love. Teardrops rolling down on my face, trying to forget my feelings of love. Feelings for all my life I feel it. I wish I'd never met you, girl. And feelings like I've never had you again in my heart. Feelings for all my life I feel it. I wish I'd never met you, girl. You'll never come again. Feelings, whoa, feelings, whoa, feel you again in my arms. Feelings like I've never lost you, and feelings like I've never had you again in my life. Feelings, again in my arms. again in my arms. Thank you. 3 hours 嘅收听，我同阿 Vince 同阿坚喺度同你讲声晚安。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日嘅晚上9点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终会再团聚。下个礼拜再见，多谢收听 ，Good night， 晚安。